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72家文字奇。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老艾。今天呢，咱们来聊聊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圣男。这个圣可不是剩下那圣啊，而是神圣的这个圣。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有这么几位艺术家被称作圣的：书圣王羲之、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茶圣陆羽等等。今天我们先来主要讲讲画圣吴道子。吴道子一生主要活动在唐朝开元和天宝年间，也就是公元713到公元755年这段时间里啊。他哪儿人呢？啊，阳宅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州市。要说每一位画家都有自己最爱画的题材，吴道子一辈子最爱画壁画啊，天天拿着个笔出门给人家画壁画，人家出来他就跑，人家回去他接着画。写个什么到此一游什么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这要从啊他小时候说起。吴道子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了，没办法，只好是背井离乡，出外谋生。说有一天晚上，吴道子路过河北定州城外的时候啊，哎呀，又冷又饿，实在是走不动了。突然发现前边有一座雄伟壮观的寺院，百林寺。吴道子心里想了，我去要一碗残羹剩饭吧，啊，人家要是能给我，我就能活下去，人家要不给，就算我命不好了。想着就走过去敲门了，啊，可是敲了好久也没人理他。这么一推，这门是虚掩着的，吴道子就进去了。迈进了院门，从这个大殿的门缝里啊，看见一位老和尚借着油灯的这个光亮，正在往墙上画画呢。哎，吴道子很好奇啊，悄悄地推开门就进去了，站在了老和尚的身后啊，看着他画画。这个老和尚听见声音一回头，一个10来岁的孩子正在出神地看着他画壁画呢。老和尚打心里高兴啊，说你看是吧，说可算有人欣赏我的艺术了啊。他就问这个吴道子了，孩子喜欢这幅画吗？吴道子点了点头，我喜欢，我也想画画，可是我不会。那你是哪儿的人呢？为什么深夜到我这百林寺里来呢？啊，吴道子啊就把自己的身世这么一说。老和尚听了之后抚摸着他头就说了，你要是愿意学画就做我的徒弟吧。哎，吴道子听了连忙是叩头拜师啊。说有这么一天，老和尚把吴道子领到了后殿，指着雪白的墙壁就说了， 我想在这空壁上画一幅江海奔腾图，画了很多回了，画了擦，擦了画，怎么都画得不像是真水实浪。你知道吗？现在我擦墙比画画都拿手了， 明天开始啊，我带你到各地的江河湖海去周游三年，等咱俩回来我再画他吧。嘿，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吴道子收拾好行李就跟着这个老和尚出发了。走到哪里，老和尚都叫吴道子练习画水。开头他还挺认真的，时间那么一长啊，吴道子就觉得有些腻味了啊，画起来呢也就不怎么用功了。 哎，老和尚就把他叫到身边了。吴道子啊，要想把江河湖海奔腾的气势给画出来，非下苦功不可呀，更要一个水珠一朵浪花的画呀。 说完了啊，老和尚打开了随身带的这个木箱子，吴道子往里边这么一瞅，哎呦，愣住了。这满满的一箱子画稿，没一张是完整的啊，上面啊那全是一个小水珠啊，一朵浪花啊，或者是一层水波呀。 吴道子感觉十分惭愧，从此他每天早起晚归学画水珠浪花，风天雨天也打着伞到海边去观望水波浪涛的变化。说光阴似箭啊，这么一晃三年就过去了。吴道子画水是很有长进啊，得到了师父的赞赏。可是万没有料到，在回寺的第二天，老和尚竟然是病倒在床上了。 老和尚心里着急呀，啊， 你看我这好容易画艺刚刚有了长进了，怎么突然就病了呢？ 这吴道子知道师父的心事啊，有一天呢就跪在了床前，就说了， 师父您别着急，好好养病，我愿意替您完成那幅江海奔腾图。 老和尚一听，哎呦，十五六岁的这个吴道子竟然说出了这么有志气的话，高兴啊，哎，这个病也好了一半了，当下就说， 那好吧，那你就替我画吧。哎，吴道子啊就走进了后殿画这个江海奔腾图。 这一画就是整整的9个月呀，他不出殿堂，吃喝睡全在里边精心的构思着壁画。 到了深秋的这么一天呢，吴道子高兴地跑出了后殿，跪在了老和尚的面前，激动地就说了， 师父，我已把江海奔腾图画出来了，请您去观看。 啊， 老和尚听完了，这病都好了，沐浴更衣，领着全寺院的和尚一同去后殿观赏啊。吴道子站在了门口没开门，而是对着众人说， 哎，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大家就说了，这看画还准备什么呀，啊，你赶紧的把这门开开，你别挡着啊。 吴道子就说了，那好，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说着话呀，这吴道子把这个后殿的大门轻轻就打开了。哎呦， 众僧就见从门里边啊，怒浪滔天，迎面就向众人就扑过来了。 一位和尚大声的就喊起来了， 不好了，发水了。真的发水了吗？哪儿啊，啊，其实啊就是这吴道子画的这个江海奔腾图忒逼真了，哎呦，给人的感觉真的就像海浪似的，吓得这个和尚是你挤压我撞啊，争着就逃命啊。 老和尚心里头有底儿啊， 站在店门口仰天长笑，哈哈哈哈，孩子，你画的这幅江海奔腾图成功了。 从那儿以后， 来百林寺观赏临摹江海奔腾图的这个文人画师络绎不绝。吴道子并不骄傲，他更加刻苦地学画，终于成为中国盛唐时期的画圣。说有一次啊，千福寺去请吴道子，在千福寺的西大院啊有这么一座北廊啊，这个廊挺长， 老方丈觉得这个挺老长的啊，这个空着不好看呢， 就想请吴道子啊在这个北廊上画一幅壁画。吴道子就去了啊，去了就开画了，可画到一半啊把笔撂下了。他跟方丈说，这个地方我想画个菩萨，你看可好？方丈说，那当然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可吴道子就说了，可是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 那个您说，您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个菩萨他应该长什么样啊？ 那个菩萨呀，那就是慈悲善目呗，方便大耳呗，不都这样吗？ 吴道子摇摇头，那是别人画的菩萨，不是我吴道子画的菩萨，我不能留俗，我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那您觉得这个菩萨该长什么样呢？ 老方丈，您觉得我长得怎么样？ 你呀、啊，还行， 给我拿镜子来。我说您这要干什么呀？别废话，拿镜子来。这个方丈就把镜子拿来了， 吴道子一边照镜子一边画菩萨，哎，愣把这菩萨呀画得跟自己是一模一样。哎呀，方丈直咧嘴啊，也没好说什么。啊，等画完了以后再看，哎呀，这个笔画是出奇的好啊，怎么看怎么好，不但是宝相庄严呢、而且带有人间的温情。自吴道子之后，历代画家画佛像的时候啊就可以自由加工了啊，形成了这么一个传统了。渐渐的，吴道子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后来唐玄宗特意召他到京师长安入内供奉，充当内教博士，成了御用画家。说有一次啊，唐玄宗把他给找来了，跟他说，小吴啊，我有件事情要你去办一下。 哎，皇上，什么事啊？ 我虽然是一国之君，大唐的皇上，但是我这国家的山河地理、风土人情是什么样的，我可不太知道。我想派你去蜀地去一趟，你替我去四川考察一下那里的蜀山蜀水，打下草稿回来画给我看看，你觉得行不行？ 那个太简单了，我这就走。 吴道子昼夜兼程啊，游遍了蜀地之后回长安了。可是呢，一张草稿也没有。这唐玄宗急了，说我叫你干什么去了？啊，您不是叫我去四川那个旅游去了吗？ 那你白旅游了。 我叫你打下草稿回来，把蜀山蜀地画给我看。 可你的草稿一张都没有画，这还得了？来人呢，把吴道子给我拖出去，弄死他。 哎，吴道子笑了，说我当多大点事儿呢，这至于吗？您干什么这么急赤白脸的啊？我现在就在这个大同的大殿上啊，把这个蜀山蜀水我通通就能给您画出来。哎，说着呀，吴道子就要来了笔墨，人家是从容不迫，在大同殿上刷刷刷刷啊，蜀山蜀水怪石崩坍，人家是挥笔呀，如同暴风骤雨，这个嘉陵山水纵横300里是一日而成啊。 哎呦，唐玄宗看的是心花怒放，拍手叫好啊。 听到这儿啊，哎，听众朋友们可能要问了，我这不可能，这个是不是怎么可能呢？一日之间画进了蜀山蜀水。哎，可能。为什么呢？关键在于吴道子这个画法上。说吴道子有一种特别的画法，史称书体。说咱们中国画有两个相对立的风格啊，一种叫做书体，一种叫做密体。吴道子这个书体画法被称为笔才一二，象以应验。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哎，这个下笔呀才简单的几下，但是物体的这个神韵已经出来了啊，这叫书体。所以吴道子才能一日之内画进蜀山蜀水。啊，要让这个密体的代表人物，比如说东晋的这个顾恺之，南朝的啊陆探微， 他们来画。哎呦，您别说一天了，就一辈子那都画不完的。在开元年间啊，吴道子随着皇上离开了长安，到东都洛阳游玩。说有这么一天呢，吴道子一个人在市集上逛，哎呦，抬头看见了一匹骏马。嚯，这马长得忒好了，雄俊威武，龙行虎步。吴道子非常喜欢，就跟卖马的人说，那、我很喜欢，多少钱我都买。交易完成，吴道子拉过了缰绳就要上马，一不小心这个缰绳没拉住，这马四蹄如飞呀、如云似电跑了。吴道子急了，急忙朝着马跑的方向就追呀。人哪能追得上马呀？吴道子一直追到了洛阳天公寺，这马呀早就没影了。吴道子心想，那我就进寺里边去问问吧，说看看有没有人看见呢。哎，走进了寺院，迎面就有人喊他了。前面可是吴先生吗？哎，吴道子抬头一看，迎面走来俩人，都是熟人，一个是世称草圣的张旭，另一个是个将军，姓裴啊，单名一个民字。哎，说这个剑法太好了，可以说开元年间他这个剑术啊，那绝对是天下无人能比呀、后来天下闻名的公孙大娘舞剑，其中专有一套剑法叫裴将军满堂式，哎，就是从裴民的这个剑法之中学来的。哎，那么今天这个裴民来干什么来了呢？啊，是这样，说这个裴民的母亲刚刚去世了，他呢想要在洛阳天公寺啊给母亲画上这么一幅壁画来纪念他的母亲。啊，那么这天他带着随从来到了天公寺，正好遇上了追马的这个吴道子了。另外呢，人称草圣的这个书法家张旭呀，今天呢也正好来游天公寺了。啊，这可把裴民将军高兴坏了，他连忙把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请到了一家酒楼上设宴款待。酒过三巡，裴民便把自己的心事给两位艺术大师就说了啊，说我呀想请两位帮忙啊，完成我的这个心愿，用来纪念我的母亲。事成之后呢，我愿奉上玉帛十匹、纹银百两作为酬礼，二位看行不行啊？这话刚说完，张旭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把这些钱啊物啊往裴民的跟前这么一推，冷冷的就撂了这么一句，这字儿我不能写。说完站起来就走了。吴道子的脸色呢也很不好看，啪拍了下桌子，气呼呼的哎也走了。这怎么了？裴民被弄糊涂了，连忙拉住了他们俩，说哎，这个二位先慢走，二位先生如果觉得这个啊这个谢礼少了，哎，在下日后还有厚报。裴民是个武人呢，他不懂。有时候这个搞艺术的呀，你直接拿钱给他，会觉得俗，觉得是一种侮辱。吴道子一听他还提钱，更生气了。裴将军，你太小看我了。我吴某人虽然算不上富裕，但是还没有沦落到卖画为生的地步。哎呦，张旭这个时候也有点喝多了，在旁边说，裴将军，我们难道是见钱眼开的人吗？将军有绝世的剑法，这样好不好？我们也出玉帛十匹、纹银百两，请将军为我们舞一舞剑，你看怎么样？啊，裴民这才明白了，跟这个文化人呢，咱不能提钱，提钱他跟你急。他连忙就收起了那些钱物，对着这两个人呢是深施一礼。裴民乃一武夫，礼尚不周，海望海涵呢、吴道子跟张旭见他收起了钱，哎，这下高兴了， 三个人又高高兴兴地继续喝酒。喝得差不多了，仨人出了酒楼，又一起去逛这个天宫寺了。在天宫寺的宫壁的这个前边，吴道子和张旭突然一起说：“ 将军，今日不谈作画题字，愿观将军舞剑。” 裴民是个直心肠啊，当时就脱去了校服，拔剑起舞。 哎呀，只见他左旋右转，上下翻飞。突然他把这个宝剑奋力地抛向了云天，刹那间这个宝剑似流星闪电飞射而下。裴民呢，不慌不忙地伸出了剑鞘，就听唰这么一声响， 啊，剑入鞘中。哎呦，在场围观的这个几千个游人个的个啊都惊呆了。 吴道子和张旭啊只看的是眼花缭乱呢。 吴道子呢立刻挥动画笔，在天宫寺的这个宫壁上啊舞墨作画，一气呵成画了一幅巨大的壁画。这幅壁画满壁生风，那个风声是呼呼的响啊，画中人物的衣带被风吹的是飘飘而动，画中的人物那个形象神采飞扬，就跟活了似的。 哎，这幅壁画那就是有名的除灾灭患图， 从此呢就有了个成语了，叫无带当风。在吴道子挥笔的时候啊，喝得酩酊大醉的张旭也开始在寺院里是狂奔乱喊呐、啊，长发飘飘啊，那典型就是搞艺术的。 等吴道子这个画完成了，张旭就来到了壁画的前面了，甩开了长发啊，一甩这个头发，饱蘸了彩墨，在画幅上飞快地书写起来。那么这些草书苍劲有力，似行云流水，像龙飞凤舞。 他俩人作画题书的这个表演又赢得了几千名游人的一片欢呼声和喝彩声啊。 哎呦，好啊好啊 啊，这个裴民更是感动得手舞足蹈啊，一再向吴道子向张旭表示感谢。但是对他俩为什么如此作画题字还是有点不理解，他就问了： 啊，二位先生为何在片刻之间能够有此惊人之作？ 这个张旭指了指裴民披挂的宝剑，皎洁地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 吴道子就说了：裴将军，倘若没有你舞剑的神韵和气势，这壁画实难做成啊。 裴民这么一听啊，这才如同大梦初醒啊，赶紧上前挽住了他们的手。 哦，原来是这样啊，画圣草圣名不虚传呐、 啊！啊，哎，好了，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啊。吴道子的故事就讲完了。说这个吴道子有着非常强烈的创作的热情， 哎， 那么现在我们还能找到他的画技、碑刻、画目以及关于吴道子的画诗、画跋、口授画技、外洋存迹等391件呢、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08年8月24日晚，随着展示北京奥运会精彩片段的卷轴徐徐收起，奥运圣火正式在鸟巢的主火炬塔熄灭。在短短的17天内，这场奥运盛会为北京博得了世人的无数关注。而作为北京奥运会的重要配套设施，奥林匹克公园更是从绿色、科技、人文等多个方面成功展现了中国人的奥运理念。